重磅介绍，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仲快啲入嚟睇！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 字都唔识写一个，不过我做人就向来冇拘礼， 系人都系朋友。 阿师傅啊，嗰啲人啊已经离齐啦喎，而家我哋开得位未噶？ 咁啊开啦。 啊喂喂，阿周师傅啊，咦，乜你冇请黄飞鸿咩？ 黄飞鸿？ 哦，大名鼎鼎广东十虎黄飞鸿，你都唔识噶？ 广东十虎 系咯，十虎之一嘅黄飞鸿啊嘛。 哦， 梁仔。咩事师傅？ 你查查个簿，睇下有冇发帖俾黄飞鸿。 得， 系一时人多，唔记得咗啲 情事。阿师傅啊， 啲菜冚唪唥预备好晒啦，而家埋得席未噶？ 哦，埋得啦。 哦， 各位请入席。 啊，各位，大家入席啦。你清楚啊？饮多杯。系啦，坐埋，大家坐。喂。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师傅，今日我周竹在这处开馆，今日大家咁想面，我敬各位一杯。嗱，唔饮就即系唔想面啊！饮正佢，饮。 师傅啊，保险查过啦，钱就俾咗佢噶啦，连人都唔嚟啊，哈，连礼都唔送到啊！ 切，黄飞鸿咩咁巴闭啊？ 讲起佢啊，系人都识，就算唔识啊，细佬哥一听到黄飞鸿嘅名，就知道佢嗰只无影脚嘅厉害啦。咧，佢个徒弟铁钉宽啊、朱玉荣冚唪唥都架势行人马喎，仲有啊，黄飞鸿嗰只师啊，人人都称佢做师王噶。 切。你哋人人都讲到黄飞鸿咁巴闭，唔怪得我俾帖请佢都唔嚟。好，我烂头竹怕软唔怕硬嘅，我算你黄飞鸿嘅老虎蟹。我烂头竹有机会几大都要同你砍啊！ 周师傅，我睇黄飞鸿唔会咁嘅。六叔啊，唔系咁话啦。啊，周师傅啊，佢或者当你呢只烂头竹咧系死噶噃。阿胡师傅，我睇你饮咗两杯喎。 而家饮啦， 你哋放长枪眼睇下，我迟早都要同佢扑烂啦。 喂喂，而家敷咗药咧，听日再嚟敷一次啊，敷咗就以后冇事噶啦。而家有冇咁痛啊？ 吓？ 而家有冇咁痛啊？ 冇咁痛啊！眼睇啲黃飛鴻師傅真係使得啊！我啱啱嚟嗰陣咧，隔硬第一條筋扯到成隻手痛啊！嚇，俾佢摸一摸，一敷咗啲藥劑，就成隻手都唔痛喎！唔怪得我哋啲街坊個個話佢使得，介紹我嚟揾佢啦！真係好嘢，你哋師傅真係。 老友，你表錯情啦！嗰個唔係我哋黃飛鴻師傅啊！我哋師傅咧去咗自背底，去練緊文拳。他幾天都未回來的。 哦，那個不是黃飛鴻師傅，是什麼師傅啊？ 是我們師兄梁歡。 都幾想得啊。 當然了。 喂，阿領雞，你就夠不是的啦。逢親病人看完症啫，你在跟他猛傾，好像雞啄不斷那樣，我們就不用做功夫的啦。 他說什麼啊？ 他說啊。 我說請你吃飯啊。 吃飯？不用去了，我回來還有很多功夫做，走啦。 那可能夠不中了。 家嫂，唔好咯，就大师啦，走啦。 啊，呢咁嘅嘢啊，又浓又沉气。若果做着我外父啊，咁就 得啦。 啊，真系咪咁样噶？我好似老鼠咁细胆，我就咁容乜嘢？你想唔想整龙嘅双耳啊？ 阿七就系想整龙你，等你做咗龙鬼嘅女婿，娶个龙女，生下个龙仔，轮到你做龙公啊嘛。 喂，阿鸡啊，唔好拉佢讲咁多啦，又嚟帮手嘅啦。 喂，阿蘇啊， 咩 呢排師傅唔喺度，你好似封咗王啊咁樣喎。 係係，點啊點啊，講係咯。師傅臨行吩咐我啊嘛，叫我打你。唔係打你。喂，老友啊，呢張馬虎卡嚟坐人嘅噃，咁你晾只腳上去咁啊點啱啊？啊，你講咁咪做？ 哎呀，哎呀！ 啊，师傅，翻嚟啦！师傅，翻嚟啦！ 系。 哎呀！ 咦，老友，你只脚好痛咩？ 我只脚即系落地好痛啊！ 即系落地好痛啊！你只脚断咗条骨未搭正啊！收 啊！ 担张凳同佢落喺只脚先。 吓？担凳？ 啊！哎，快啲咧！ 啊！ 好声啦，人哋断咗骨啦。 啊！ 帮我手啦。 哦。 哎呦！哎呀！救命啊！ 哎呀！中咗你啊！好声好声！ 哎呀！ 哎呀！翻座椅啊！快啲担翻起张凳嚟啦！ 哎呦！ 好聽啦嚇！ 哎呀， 拉張椅埋先。 哦。 哎呀，我啲腳咁大力。 哎呀， 我都話佢斷腳噶啦嘛，等我咧。 哎， 拉埋啲先。扶住下佢。 哎呀， 阿夫咧。 啊，夫啊，你咧佢哋 阿師傅，你翻嚟啊？ 係。 師傅，你翻咗嚟啊？ 係啊。好。你有你哋小心做功夫啦 好，老友你坐喺度等我一阵啊，坐树等一阵先啦，老友。我今朝啊睇咗二卅个证噶啦，都未人偷过，睇到我头昏眼花。搞咩病啊？伸个手嚟啊！突然间冇脉添，俾条脷睇。 潘神，师傅嚟噶， 人你做咩？ 冇嘢，冇脉有冇啊？ 有 咧，坐啊！ 阿宽哥啊，佢个伤口就埋咗噶啦，仲使唔使敷药咧？阿佳啊，你解开个伤口睇睇啊。 哦，柴栏请到一名新教师，叫做周竹师傅，开馆请饮喎。阿宽 啊， 你有冇同我做人情啊？ 冇啊，嘿，佢又唔系草老婆，又唔系家女，使咩嘢做人情啊？ 哎呀！你跟官咁耐都唔知道官姓乜嘅？我哋武术界中人 應該要互相，人哋有貼到嚟咁相面俾我哋啦。如果我哋唔送禮俾人哋，點對得人哋住啊？ 不但唔對得，凍咗咯喎， 係咩？ 啊， 好，等我出去睇過。嗱，你小心睇下嘅嚇。 啊，師傅。 哦，細哥。 啊， 乜你幾時嚟㗎？ 啱啱嚟啫嘛。 請坐，請坐。 嗱，我拎張提貨單俾你。嗱，咁你揸呢張提貨單咧，即係起貨得啦。入邊咧船名都寫埋㗎啦。 好，唔該曬啦， 喂。唔使唔該。 飲茶，飲茶。飲茶啊！ 好好好。嗰只船咧，而家就停喺呢個芳村啊。聽朝一早咧，就撐過嚟西河口嗰度咧報關㗎啦。咁啊，報完關咧，就撐翻嚟沙基。咁你沙基保之諗呢度近得近啦，咁你咪之前派幾個夥計走去起貨咪得啦。 好好好好好， 系咁啦，黄师傅，咁我先走啦吓。 好，咁啊唔送啦嘛， 系啦。 请，请，请， 唔使行你自己。 好，好， 师傅， 好。啊，啱啦，君，听日中午我同埋你阿七啊几个走去沙基码头起埋啲货佢，起完之后唔同你几个饮咗咁多日茶啦，我请你饮茶啦。 师傅，要帮我饮茶，咁我靠我精神噶我。 你就靠你精神啦。 师傅啊，我听日想。 你想做咩？ 想过一日假。因为我表叔听日生日， 咦？ 表叔生日， 乜日先有得擦啊？ 擦你个头 啊！ 你系表叔？ 系咯。 哦，系咪河南金花庙卖粉果嗰个啊？ 系啊， 系都唔使咁早啊。 唔系啊，师傅，表叔叫我听日早啲去帮手噶。 系，唔系表叔叫噶，表妹叫系真。人哋两个咁整乜鬼噶？好啦，擦，一阵我支多啲钱俾你。你這份人情要做大的好啊！ 唔該，師傅。 哦， 師傅啊，咁第日我嗰個生牙針生日，咁你又接接接接接接啲 接啲上期係咪？ 係好好啊！咦，接上期？啊，師傅，咁我唔知啊。 好好啊！好好啊！ 今日柴拉唔知有冇貨氣咧？ 阿聰， 喂，周師傅， 今日柴拉有貨氣嘛？ 柴船就冇，就一陣間咧就有幾條藥材船同埋啲雜貨咁，咧驗咗關咧就可以起得貨啦。 好啦，去飲茶先啦。 哦，好，飲茶啦。喂，我哋師傅請飲茶啦，飲茶唔嬲啊。 好咧，一陣起埋啲藥材，咁我得閒我梗嚟噶啦， 先。好啦，阿陳老遠，啊，打咗工嚟， 打 咗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 来来 来 来 来来来 来 你个死人哨牙仔啊！我叫细，你又叫大，成手牌叫你叫坏晒。大佬啊， 输钱啊，仲拍膊头。 啊，黄师傅，黄师傅， 后生仔咪咁草莽咁唔好皮嘅得嘅。喂，聪哥啊，吓点解今日咁晚嗰几只药材船都未埋头啊？ 未有耐，仲要埋大钟楼报关，报得关撑到翻嚟呢度啊，点零钟啊？ 啊，又係喂，係啱啦！如果一陣埋頭咧，係我個貨嘅，唔該你揾幾個兄弟同我起咗佢。 誒，得，咧你交低個人啦，揸定貨單，船一埋，咪起貨啦。 得啦， 嚇， 阿蘇，嚇，嗱，你頭先代整嗰條貨單，一陣埋頭，你講俾我聽啦。 哦， 我家陣去富聯飲茶，你起完曬貨，你飲茶啦。 啊，師傅啊，咁啊唔係塌我一餐喎。 我都話喺船等你咯，點會塌得你㗎？咁你咪快啲嚟咯。 哎呀，整定餐結嘅留翻你啊。哈，嗰只船啦，都唔知道等几耐先埋头。 啊，快停啊，快停，快停！ 好，等我埋问下佢。得，埋头。 细头咩？细腰六壮啊，四仲细。 咁慢噶？入边有位啊？ 诶，师傅，有呢度啊？吓， 诶，唔使客气啦，嗰边有位。 诶，日日都系你请我，今日应该我请翻你啦，就喺度倾下偈啊。 饮茶饮得几多啊？ 如果又系周师傅包起， 咁唔得，日日都系咁，好重俾噶喎。你估周师傅喺金山翻嚟啊？ 值得几多啊？我烂头足单身寡仔，使多个钱有乜所谓呢？各位师傅咁俾面啦，好。 请周师傅有咩吩咐啊？ 呢张，呢张，呢张，诶，多多都算我嘅。 得， 你点卖啊？冇所谓。 周师傅， 请坐， 请坐，你 坐 吧。 两人开$4。阿周师傅啊，饮咩茶？ 是但开几钟咧？ 啊， 点啊喂，黄飞鸿嚟噃？ 后生翻嚟。 哦，师傅，问你排咁耐都唔嚟饮茶，呢排啊，喺字辈睇多啊嘛。 哦，又系练新兵咧，请入边坐啊。 好。 欢迎周师傅。 师傅请坐。 师傅啊，呢排冇换过口味啊嘛。 招旧咧， 陆安咧，阿欢哥咧， 我近来啊胃火唔系几好，饮谷井啦， 师傅啊，咁你饮唔饮谷井啊？ 你中意咁咪咁咯， 一壶谷井， 谷井啊我。喂， 周师傅啊，嗰一条僆仔唔系就系黄飞鸿个徒弟，佢个名叫铁钉欢啊嘛， 出咁唔俾面，我发帖请佢都唔到添啊嘛，哼，好啊，咁啊大家当唔识。将来有喜事上嚟就唔使俾面，仲可以咬一手瓜添。 喂，师傅啊，你冇咁大声咧，人哋会听到噶。 听到系点啊？佢会识人啊？ 喂，师傅啊，都系冇咁大声好啦。虽然黄飞鸿听唔到啫，你系俾嗰只牛精两欢听到啊？嗰阵就 我烂头足拍个牛精。喂，佢系黄飞鸿徒弟，你系我徒弟嘛？ 系啊。 哼，咁你即管去拉佢数，万大有我照起。 咁 咩啊？打输咗翻到我就交多几下铲手你哋，再砌过。如果打赢咗啊，我担保你哋去柴栏树做 本官本官。 系。 喂，兄弟啊，咁你哋点啊？ 系你哋点啊？ 系啊，有师傅照住你嗰句嚟为摊挑啊。 系啊， 大有师傅。 喂，咁样教法咧系唔啱嘅。如果想开片咧，我哋就出去外头。在里面呢斩打烂了人的东西就要我们负责啫。 切，多多由我陪。 嘿，那虽然是啊周师傅，我们同那条僆仔迟早梗有镬的，你帮他飞上炭呢，不如咁呢，饮啖茶顺下兜气先。来，多谢。 师傅啊，牙刷酥咁耐都未嚟嘅，船都怕埋咗头嘅呢。 嘿，后生仔。咪咁冇啲咁多耐性得噶，船埋头啲方佢唔会嚟通知啊！你使乜咁心急啊得噶？ 嗯，阿师傅啊，唔啱住坐我食下咧。 你肚饿咩？ 系啊。 好啦，咁你咪叫大碟啲咯。 哦，伙计啊，坐我一碟。 啊，行一坐我一碟。 有船埋啦，来倒埋好多先，快啲快啲，站你， 大佬啊，你真系咪入财船嚟啊？ 系啦，老豆都话咗。 吓，我 得你条沙仔，攞个皮衣啊！ 咁啊，边个攞你皮衣？你同佢讲啫嘛 吓。啊，你仲攞个皮衣？ 阿哥啊，你帮手啦！ 喂喂喂喂喂， 阿哥啊，嚟做多阵啊！ 喂喂。喂喂，大佬啊，我嚟起货。喂喂喂喂喂，究竟你系嚟做生意噶？乜十文九唔面嘅你？你眼啊！ 哎呀！大佬啊，你等住得噶，仲要我落去添嘛？ 喂，你上船做咩啊？ 大姑娘，我上船嚟起货啫嘛。 起货？有冇单啊？ 有呢度。 嗱， 你攞呢张单去船尾街俾我阿姐得啦。 唔该晒你啦。 喂，先生，先生啊。 吓，系咪叫叫我啊？ 系啊。哦。呢度上到埗头，边一间茶居最近啊？ 哦，边间茶居最近啊？呢度一上埗头咧，就转归左。由左边咧就转归右，由右边咧又是转归左。咁行几间咧，就系嗰间叫做妇联茶居啦。哇！呢间嘢咧，嗰啲叉烧包咧就靓啦。我睇苏咧就随便唔去饮茶啫，一去真饮茶咧，起码咧都食十碟八碟嘅。 唔该晒你啦噃。爹啊，我们出去买点心，一会儿就回来了。 啊，你们俩去吧。 啊。 咁又唔係咁講啊，咩揀匪女啊，不過驚住你話我哋多事咁解 啫。咁你又估錯啦，我始終要對徒弟夠志氣嘅。有咩事啊，我幫咗徒弟先至幫到你。嗱，如果以後有咩事你打交打贏呢，就話你哋第一。 得咗， 閉撚仔，你咁夠膽咪即刻過去鋸鼻嘛。 你冇使死啊。 去啦， 去啦，去啦。嚟大姑娘。你把叉烧包，你把蛋黄莲蓉包， 唔该你啊，石头，我俾咗钱噶啦。 得。咦，大姑娘，我个点心啊，翻去俾哥仔食啊。喂，唔好喐手脚啊，打你噶。 阿哥，唔好理佢咁多，我哋走啦。 咁快做咩啊？ 哇，师傅啊，你睇嗰班嘢索嘢啊，索得咁细空嘅。 哎呀，你人咁多事干做咩啊？饮茶啦。 咧，人哋个师傅都仲喺度叹紧茶。俾人面細佬，請我兩杯茶啦。 好啦，多謝。我哋啊，喺度。哎呀！ 哇！哎，乜林屋啊？哦，乜你買翻，而家都涼翻嚟嚇。 你有錢你哋班飯桶，打個蛋家仔都打唔掂。咩揀都俾你啲標青啊！ 師傅，你又唔幫我哋手？ 出糧講笑佢得唔得噶？周師傅就咁咪損咯！好在今日黃飛鴻佢夠涵養啫，如果唔係呢一波啊，真係見啊！ 哼！黃飛鴻卒之啊，知道我爛頭卒嘅厲害，你哋睇住啊！ 你 只 船 系 我哋嘅。 哦，阿叔，点解你唔起晒啲火嘅？ 行啊！ 喂，大佬啊，点解你唔同我哋只船起咗啲药材先啊？吓， 切，鬼叫你冇人喺度咩？ 喂，阿聪哥，无所谓啦，啱咁啊，你同人哋落晒咗啲面粉之后咧。同我起曬啲貨，飲茶我請啦。 好，嚟手足，唔好起啲面粉字，起咗隔離船做財先。好，嚟過嚟。 係，嗱，好食嚇。 喂，喂，做咩起起啊貨唔起啊？你咁做唔啱啊噃？你估我哋冇錢俾噶？怕佢咩啫？你估惡曬咩？ 喂，哥，我師傅嚟噶。我同你过去见见佢啦。 我 嚟啊！嚟，我同你过去见佢。嚟。师傅，好。阿七啊，你又话你表叔生日？ 系 生日啦。 哦， 咁啊喺只船请饮啊？系嘛？ 唔系。 哦。 师傅啊， 啊， 呢个就是我表叔个女阿娥姐，依家我师傅， 黄师傅， 啊，何姑，我亦送问得你，就是河南金花庙斜对面欢记卖粉个我姐啊嘛， 系啊， 黄 师傅， 素养你个芳名啦，头先你喺船头先闹几句说话都抵嘅，嗱，阿七， 啊， 你哋阿表姑就够唔系路啦，边头本边头利啊！喺树起面粉，应该使驳艇接过去啦嘛。喺树上落嘅，货只得六七包。 爹，请你入去今日啲载具我。 阿潘啊，吓，你睇住啲伙计上货吓。 啊，得啦。 你哋几位饮茶吧？ 唔使系啦。呢位， 我介绍你识字啦。 哦， 我表妹阿娥姐，系两潘，我师兄。 边个？ 呢个秀华叔，呢位。 阿聪，乜你同黄飞鸿 哦，黄飞鸿叫我哋同佢搬啲药材翻去宝芝林啫嘛。 你系我自己人啊嘛，我呢次要同黄飞鸿骗我嘛。 吓、啊，同黄飞鸿骗？喂，周师傅，你要小心咗啊！ 哎，你定啲你啊！喂，你快啲同我搬啲假衫俾我啲徒弟咧。 假衫？竹升胆跳就大把。 好啦，咁就竹升胆跳啦。 啊嚟，你攞住呢条先，我捉有嚟啊！ 快啲，快啲！喂，阿亮， 喂， 你带两个人落隔篱嗰只船仔船先，我匿埋啊！ 好，得得，跟住。 你请你上亲码头，我就拆你个军。一系你就落海同海龙王倾偈啦。 喂喂喂，你哋做咩噶？你哋啊！ 师傅，冲上啦！ 哎，冲！你哋咁搞法，系咪局打啊？ 黄飞鸿，呢次有我冇你啦。林仔， 喂， 喐手。 好。哎呀，你班友咁野蛮吓！我咪叫你落去，喂，来，我滚咗。 水唔好，收埋你哋班饭桶，冇个争气嘅，成扎人打人哋几个人都打唔掂，咩假都俾你丢清啦！ 师傅，我哋唔系唔搏命噶啦，吓我哋想唔想打佢，佢仲用快过我哋，所以 点解我平时教嘢俾你哋冇啲心机学啊？ 又算找富气啊？ 咩找富气啊？找你个头！嗱，从今以后我教嘢俾你哋，我唔苦练嘅，冚唪唥踢你哋出馆。跟落嚟。 你睇嗰个苏梅三妹。 咁耐嘅咧？ 係咧。 咦，阿潘，阿七，去邊啊？ 今日藥王誕啊嘛，全行休息，唔去街去邊處啊？ 咦，咁你兩個都燙到咁靚嘅件衫嘅，到底去邊處啊？ 梗係啦，仲巴閉咩？佳人有樣啊嘛。 嚇、啊，佳人有樣？ 你估啊？你聽佢講啊，我哋過河南食粉果啫嘛。 哦，咁易水路過河南食粉果？ 咁你去唔去啊？佢又跟住嚟啦。 梗去啦，你哋行先啦。我加埋叫啲咁多豬肉就得啦。 哎，乜你換件衫換咁耐啦？ 咁梗係耐啲啦，因為我成世都唔去街嘅，咁梗係執正啲啦嘛。咁等陣見到嗰啲大姑娘就 咩啊？就嚟睺你三孩仔咯喎！ 啊，睺唔睺關你咩事啊？好過你喺鋪頭做土地。 嚇？你話我鋪頭做土地？ 咩唔係啊？咁睺門口都仲唔算做土地嚟噃？ 又係你開門啊？ 係點啊？師傅吩咐落嘅。唔多嗰条气唔顺， 哎呀咧， 讲咗做咩？ 喂，你加埋啲猪肉嚟啦！ 朋友嚟到嘅时候啦，我揾翻位俾佢坐下啦。 嗱系有啊，如果唔系啊，唔客气噶。 请我嗰边啊，嗰边有啊。嚟开嚟又走，四分八啦。 好，四分八。系大姐啊，你反过嚟食啊。 阿我。 啊，七哥，乜今日咁齐全啊？ 今日阿潘哥特登请佢哋。阿秀姑啊，同我阿雅仔系外省人嚟噶，佢哋未曾食过啊！我哋省城嗰啲粉果，啲尤其是官记嘅，我特登做个阔佬，请佢哋嚟试下啊嘛！ 系啊，秀姑真系上面啊！我姐啊，我嚟学下啫。如果我学识咗啊，第日我翻乡下，总之俾我阿妈食下啊！请埋嚟啊！ 阿七啊，吓 表叔，表叔， 第个七啊！啲人唔好客氣喎嚇，同佢哋幾位隨便揾地方坐啊嚇。阿福啊，嚟揾個地方招呼阿七同佢哋幾多位。 七哥，對唔住喎，冚唪唥坐曬位啊。 等陣先嚇。 阿福 咁我哋埋去搭住位先咯。 好啊，好啊。喂，你哋硬闯啊！喂，自杀都咁做咩啊？做咩？你俾我走！点啊？你俾我啊？ 咁啊？ 点啊？点 啊？ 冇啦。唉，真系唔好意思啦，佢哋想搭一阵台嘅啫。 喂，我专登嚟霸位嘅噃，如果一阵我啲伙计嚟到冇位坐，真系唔好意思啦。 哈，咁你啊够霸道咯噃。咁万一你啲伙计中咗风唔嚟得，咁你霸完咗人哋嘅张台唔使做生意啦。 我牙大叔啊，吓，同我讲咁多，我哋坐住先啦。 喂，今日想点噶？ 咪都坐咯，点啊？点啫？ 喂，大佬啊，大佬， 对唔住吓呢位生。佢一有位啊行开嘅，你相就下啦。 哼，你间嘢好生意过头咧，系咪想执笠啊？嗱，唔系话我唔俾面啦，一阵我师傅你啩。哼，我打啊！ 啊，做咩啊？啊！点啫？怕咩啊？ 伙计，攞翻张台俾我。 啊，就嚟就啦。 喂，你一拳攞劲定点啊？ 喐出扭断你手噶，你行埋咪喐啊，行埋咪喐啊，喐出扭断你手噶，喐啊，喐啊， 唔喐 啊， 唔喐啊， 咪喐啊，咪喐啊！ 你条僆仔，压你唔死算你好彩。 系啊， 喂，我嚟啦， 好声啊！ 鬼话真梗系食品果食到肚痛，俾人扶翻嚟顶啦 吓！咪嘈生晒啦！喂，师傅翻嚟未啊？ 师傅就未翻嚟。 喂，拍行当攞啲药散出嚟同阿七捽捽嘅啊！ 今日药王丹，我做紧土地啊！ 喂，阿鸡啊，你唔好懒沙尘咁噃，喺度睇生晒。如果你唔去攞，我去攞。 你咪去攞啦。 咪点啊？喂，阿仔帮帮手。阿明啊！ 啊， 嚟啦，上翻架。 咁得嘅， 嚟， 啱死佢，睇唔中嘅咋？啊！哎呀！得！哎呀！ 哇！ 阿罗姐，唔该你同我拎住碗药嘅，佢师傅翻嚟睇啦，实省猫面噶，荣啊，快啲捽啦！快啲收埋个碗啊！我 中板啦，中板啦！ 啊，阿七叔你， 你班人围埋一堆鬼鬼祟祟咁做咩啊？ 冇错。 做咩做咩？ 师傅系啊，你阿七哥话龙发我哋睇啊变鸡仔咁话，佢话 龙发变鸡仔我睇。你又似你见个龟蛋，你唔知整乜鬼？你晓龙发？我哋明听见你讲过嘅。 咦，秀福，你两兄妹到咗嚟算咩？ 系啊，我哋嚟探望黄师傅你啫嘛。 哦，有心有心，欢记靓品果，多谢。喂，你又到咗啊？ 系我。 近来你哋都份果都好生意噶。 好， 下次好啦吓。我姐后边收埋一笼靓品果啫。 哎呀！ 喂，你做咩你？你几个搞乜鬼噶你？喂，阿张哥，咩你咁有心嚟探我啊？嘿，嚟啦，请坐请坐。阿嫂， 啊， 斟茶。 哦， 今日咁坐档，有咩贵干啊，张哥？ 哦，我同阿柳去十三行打你金花，顺便嚟搵你嘢坐下啫。 啊，有心有心有心。 过几日呢个河南金花诞，所有河南俾嘅馆口都出嚟助下兴喎。我想到时请黄师傅你搵翻人出嚟助下兴，好唔好呢？ 都是啊， 系啊， 我或者会揾班人出嚟助兴嘅。你嚟到一场啱啦，饮杯茶唞下脚步先啦，饮杯茶先。 好好，黄师傅，到时你古之林都要出只狮，画出条龙助兴先得喎。 叫我出狮出龙，你哋有街坊咪得咯。 哦，咁又唔系咁讲噃，你都系街坊啊。嗱，你河南湾古之林分馆，到时都要参加噶。 冇嘢系。金花夫人誕呢，年年我差不多都參加過，我應該要助下慶嘅。好啦，到期時就我參加啦嚇。啊，唔得啦，唔得唔得，因為我過幾日婚禮啊，有幾件公事要辦嘅。對唔住喎，張哥，我唔能參加喎。 哦，咁我哋唔預你啦喎。 哦，好， 好啦，咁我走啦喎。 啊，請請請， 請 唔送啦嘛。阿嫂，阿明，阿欢，七， 做咩事，师傅？ 点解个班马骝去咗边处？ 佢哋 啊， 走晒啦，走晒啦， 走去边处啊？ 吓，佢哋话一年一日约王丹，佢哋话唔玩等几时啊？ 点解你唔同埋佢咧？ 我 系咯， 佢哋话咩话？ 话咩？ 佢话我土地喎。 各位。 李师傅有乜好多演说咁搞到弹上颈呢？有跌话跌咪得啦。 嘿，烂头出你讲得啊！以细佬嘅意思呢，到正旦嗰日啊，各位叔伯手足，本河南嘅河南美街坊，各馆口都要冇只大头狗出嚟，仲要数一支车，咁大家涌下。咁先至夠熱鬧，夠高興噶嘛？你話係咪啊？你話係咪啊？喂喂喂喂喂，各位父老手足，你話我講嘅説話啱唔啱？啱唔啱啊？啱 啱啱。咪嘈咪嘈子，頭先李師傅提議話舞獅助興呢件事咧嚇，我哋街坊會啊就早有準備噶啦，本來啊。就想话请省城嘅狮王黄飞鸿嚟助兴添嘅，点知佢又唔得闲，咁所以就咯。 佢咁高斗，我哋唔使理佢啊。佢只狮点巴闭法，我烂头出佢未见过，仲搞到叫佢狮王添，我就唔服烧卖啦。嗱，照我话，李师傅嘅狮子上楼台够好嘢啦，啊，陈师傅嘅狮子出洞够巴闭啦。使乜搞到请河北嘅黄飞鸿呢？照我话，由我哋自己河南美嘅馆口，大家出只狮出嚟耍下，咁样助下兴。你哋话我烂头出讲嘅说话啱唔啱？ 啱啱啱，大家打下手啦嘛。 嗱，既然大家赞成，咁我就再提议喺金花诞嗰日。各街坊大家拨啲钱出嚟，打一个半斤重足金嘅金花，攞嚟做车俾大家采。 咁你哋大家認為點呢？ 咩咩？爛頭卒啊！半斤重足金嘅金花莫好重皮啊！ 切！一人大家出啲錢啫，我爛頭卒出三兩金先。 頭出啊！咁如果省城嘅絲同埋四鄉嘅絲冚唪唥都出曬嚟，咁幾多個金花會先至夠裝啊？ 咁又係喎， 唔得！凡係報名參加嘅，一定要我哋河南俾嘅街坊先至有資格。如果唔係就唔使嚟。 嗱好，咁講啱啦，加我哋就散會，大家翻屋企啦嚇，就準備一下嚇。 啊，生叔有乜贵干啊？ 同啲街坊签啲钱嚟打金花啫嘛。 哦，咁啊应该，我话照往年咁啊，签翻两毫子咧。 潘记啊，今年唔同往年咯，今年要签多啲咯，因为今年要打对大个金花，专登俾道回嘅狮子嚟彩青嘅。呢对金花成半斤重噶，打出嚟好好睇噶啦。 哦，咁多 真系犀利啊！ 生叔，又嚟签点卖金花 啦？系啊。 爹啊，咁咪签多啲咯，一年一次啫嘛，有乜几好啫？ 系啦系啦，签多啲。我啊，我睇今年要你同我金花娘娘簪花挂红得啦。你知道啦，阿兄呢，旧年已经嫁咗人啦。 有咁多姊妹啊，你揾佢哋唔系得咯？使咩一定要揾我啫？ 规矩系咁嘅啫，请你七年呢，学得好似兄揾翻一子好人家啦嘛。 阿婆姐啊，秀姑。 哎，阿罗啊，阿秀姑啊，食你的粉果食出瘾，而家请我哋嚟食啊！ 咁请埋嚟咧， 咁咪一千多啫，不记。 又签咩钱啊？ 哦，金花旦啊嘛，佢哋话今年要打一对足金嘅金花嚟俾嗰啲武馆嗰啲师彩青啊，咁咪要我哋街坊签钱啦。 彩青？ 系咯。 彩咩青啊？ 唔知啊。 哦，就话呢款啦。 喂，老友啊，彩咩青啊？ 我都唔知噶。我睇八兩重個金花想採都唔係幾容易食嘅啫。 阿寬哥，咁唔啱我哋幾個去召咗佢咯。嗱，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我哋鬥十二隻獅，採石罅青，咁我哋都係咁採啦。咁你幫我哋而家使手陣啩？ 係噃。 得啊得啊 嚇！你可以報名啊。 哦，咁啊， 咁快話俾師傅。 去咯。 我 哋 先 啦 嘛， 系罗 一祥嚟到啦，食啲粉果先啦。 系喎， 咁咪 你请 喎。食啲。阿 娥姐 啊，阿 英 啊，乜咁 错档 啊？ 系啊，阿娥姐啊，今次金花旦话要你同金花娘娘参花挂红啫。 我都唔系几想去啫。 哎呀，唔去点得噶？我哋成班金花契女个个都话要你去噶啦，去啦。 咁啊，好啦，咁到时我跟你哋去行下啦。你两位请埋嚟食啲嘢先啦。 唔好啦，我哋仲要去剪啲布，第日金花旦我哋都唔知着咩衫添。 系啊，英姐，我哋去啦。 好，我哋去啦， 第日见吓。 饮茶啦，做咩大叔？ 咩情况？冇嘢，我话头先嗰个女仔真系好似我嗰个真一样噶啦。 真。嗰个叫做阿英啊， 阿英啊， 嘿，你讲你个未婚妻沙华珍啊，如果佢好似你个沙华珍咁 啊，点啊， 边处都唔使去啊。 喂，潘哥，琴咁声翻嚟做咩啊？ 阿佳啊，师傅咧？ 师傅咪喺里边， 喺里边。 喂，唔好入去啊！师傅瞓紧眼觉啊，搞声佢省你有份啊。 师傅啊， 师傅啊， 师傅，我有个好消息。 咩好消息啊？ 过几日金花旦啊，河南啲街坊咧用八两重嘅真金打咗金花俾啲狮子彩青噶喎，咁我哋咪 师傅啊，咁我哋去挑佢翻嚟啊！ 系咯，师傅啊，咁石罅青我哋系咁彩啦，何况系金花青？金花青我咪即当佢食生菜，你帮我哋拍佢。 好啊，讲啦嘛。唔讲啦咩？哼！你哋咁叻嘅，你哋咁本事嘅， 貪我哋金花係嘛？啊，你哋去坐啦。 师傅啊，人哋笑你啊，话你心血少，唔敢坐喺高青喎。 系啊， 系啊，系啊，真系噶。 你嗰班马骝又好胜又贪心，你喺我嘅面前你做是非，即系激将啦嘛，激我去坐啦噃，肯定系傻的。你当我三岁细佬哥啊，激我得噶啦喎，话我心血少。话咪有人话咧， 咁我哋去唔去参加政府？ 多事关啦。哦，阿斗，你翻嚟啱啦。阿寿嗰只船装嗰帮药材，我叫佢交河南分管保之林树嘅，你收妥未啊？ 哦，啲药材我收妥晒啦。 好好好好好， 我今日特登过嚟将分管啲数交翻俾你。上个月投咗$400生意，除咗皮费啊、找嗰啲药数啊，仲有$120。我冚唪唥入晒保噶啦，嗱，师傅你睇下啦。 好。好啦，等我今晚黑详细睇下嗰啲数，睇有冇错漏吓。你扮嘢都几妥，等我听日然后写宽，交翻个数保俾你。 哦。 你唔好扯住，我一阵请你饮茶吓。 哦。 阿佳。 啊。 拎只眼镜我翻入去。 啊。 真解师傅，点解？宝芝林河南又咁宝芝林分管啦、 啊。 系啊。咁我呢算系街坊话，点解佢唔出孙啊？ 啊，范头啊。 啊。 有件嘢俾你做，你够唔够胆啊？ 乜唔够胆啊？我水缸咁大嘅胆，除咗杀人放火，我唔敢做，我乜都敢做啊，唔够胆。 喂，咁花件事你知啊？ 我唔知啊，我喺同师傅饮茶，我叫佢参加啦。 你又算嚟啦。我哋几个正话俾师傅碌晒吓，你唔好笑快走。 哦， 我话你咧， 哦， 除非佢唔做，如果做咗咧，你啲客死啦。 吓，我即刻去金花庙。 吓，快走！你去金花庙做咩？系咪求支一年签啊？ 签你个头，去报名彩金花啊嘛。半个跟我嚟，去好。 哎，明叔啊，嗱，呢种正所谓用将咧就不如激将。嗱，而家煩惱俾我哋咁激啫，當堂成個當門上爆咗，你話？ 哦。阿斗啊，喺邊度報名啊？ 啊，嗰度有一張紙， 喂， 寫住係啊。喂，兄弟， 你 參加彩青啊嘛！ 你哋係河南尾嘅咩？ 哦，我 係寶芝林嘅。 係啊， 寶芝林，寶芝林河北仁安街，呢處河南尾街坊先至有權參加嘅，知道嘛？ 我話寶芝林分管係咪喺河南尾嚟？我係打理人，有冇權參加？ 係，佢就係黃飛鴻個徒弟范斗。河南尾嗰間寶芝林分館咧，就佢師傅交俾佢打理嘅。咁佢參加都啱嘅，都啱嘅。 我哋冇把握都唔嚟報名嘅，梗係有理由噶嘛。阿斗啊，佢叫佢寫啦嘛， 寫啊，寶芝林。 你話寫，咁寫唔寫啊？ 啊，同佢寫落去咧，到時佢哋要揾嚟衰嘅啫。 睇我就知， 寶芝林只獅王未曾衰過。 想衰啫嘛，容易啦，你哋，你睇住啦，呢次你哋要甩须啦。 嗰只金花系足金噶，八两重噶。 系足金噶？ 啊， 咁咪好值钱？ 梗系啦，一阵间拜完神啊，就爱嚟挂到高高，俾啲醒狮彩青噶。 哎呀，阿英姐啊，呢啲凤冠霞帔攞嚟做乜嘢噶？ 呢啲凤冠霞帔就系同阿金花娘娘装身噶嘛。 系啊。我啲茶杯仔咁细只话真系得意啦！啲茶杯仔就系我嚟拜金花娘娘噶。 哦，咁我哋一人攞样嘢拜金花娘娘就系呢啲啦。 系咯系咯，你小心啊，唔好打烂啊。 啊！ 醒目啲，得啲驚啊！ 最好係得第一啊嘛！ 你定啲得啦。 喂，咁執書做邊度啊？ 誒，嗰度。 喂，真 係。咁耐都嚟縮衫，咁到都唔掂啦。嚇？ 咦？嚟啦！嚟！ 講集啊！講集 啊！執執啊！幾多人喺度等緊執頭？咁遲就嚟嘅。 啊，二叔， 我嚟啊！ 嗱，呢度有兩袋頭。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写住， 执到第一嘅就同第一一齐彩，第二嘅就同第二一齐彩，第三就同第三一齐彩，你明白吗？ 得， 得啦， 得啦，饭好， 走啦， 喂，等我哋，我先。 阿叔叔， 阿峰哥话。找你添噃， 而家咧 嚇咧佢去咗金花廟裏邊抽籤啊！你快啲入去揾佢啦！ 哦，唔關你啊！ 啊 咦？點解唔見我哥咧？ 啊！ 弊啦，個瓦姐都唔知走去邊添嘅，等我去揾下佢先得。 啊！我執第五，係係咪？ 我第三。 哦，你第三啊？ 啊，到我哋啦！快啲！ 師傅，你第幾啊？ 我第三啊， 第三啊，你啊，我第二啊， 师傅啊，你同我哋一齐吧，大家都系第三。 乜你哋而家先嚟噶？ 爺執到第三籌啊！ 嚟，唔好講咁多啦，你哋一陣睇住我哋坐高廳啦。 係啦，我話七啦嚇，我哋早啲出去霸定個位啦。 誒，梗係啦， 你哋睇住我哋只獅王啊，冧花聲啊嗱。 喂，嗱，最後你有大幾啊？ 等你呢，我就到第三咯，啱啱对住黄飞鸿嗰只狮王喎，仲正咪仲正啦？点啊？你怕？ 人哋狮王嚟噶嘛？ 点啊？你唔会掉啊？ 系咪啊？系有啊？ 系 就假嘅咩？ 睇下咁就， 哎呀，斗真中晒！ 阿我啊， 系 你哋咁早嚟啊？ 系啊，乜你哋都咁早嚟咗啦？我知你咁早嚟，我就唔使等低姊妹咁迟至嚟啦。你讲咩啊？我阿哥话抽签抽到第三次。 系啊，我哋抽到第三台啫嘛。 各位知，各位乡亲父老，今日就系金花娘娘补诞，我哋年年今日咧吓，都系好高兴咁向金花娘娘嚟参拜嘅，保佑我哋河南嘅街坊。年年无瘟无疫，平平安安。现在咧吓，请咗几位热心嘅小姐嚟到驱邪啦，请各位过嗰边睇嘢啦。就再请嗰几位热心嘅小姐入去同金花娘娘参花，如果想睇嘢企埋一边，唔好阻住门口啊！ 各位，各位，家神就拜完啦，外边开始彩金花青啦，你哋个个出去睇啦，出去睇嘢啦。 我姐啊，你睇一张都好啦。 阿母啊，你乡下有冇啲咁嘅嘢睇噶？ 冇噶，你哋头先咁样拜，我咁大个女都未见过咧。 系啊。 唔好咁多，我哋坐车落去。 系啦。 死啦，走，走，死你死。喂。你哋班人企喺度做咩啊？你哋居然偷偷拎我个名走嚟夸我，要彩车系嘛？ 王师傅，既然佢哋已经嚟咗啦，有佢哋参加啦。如果唔系，反俾人哋笑佢哋冇胆噶咋。 王师傅，你哋都有间宝芝林分馆喺河南里，今日系金花旦，你都系姊妹之一个。而家河南里啲街坊个个都喺度，不知几高兴。有啲系出钱，有啲系出力，不过都系替大家祈福消灾嘅啫。我相信你老人家都唔会反对嘅。王师傅，你原谅阿潘哥嚟呢次啦，情愿时候。 系咯，师傅，宁愿你今晚翻去罚我哋。 喂，好似谂起人啦，好出嚟吉啦，眼罩好似金花啦噃，唔系一阵要捡齐齐噶啦噃，快啲啦，快啲啦！ 师傅， 总言之，你班马骝咧，就激死师傅揾山快啦！你哋咁大胆都做到嘅？居然拎我的名字走去惹事招非系嘛？出风头系嘛？啊！咁你攞师傅嘅名字去杀人都得嘅咧？哼！我如果唔应承，由你哋去嘅，一定阿和姐又话我系宝芝林分馆河南分馆嘅街坊嚟，对地方上未曾尽责，又话我唔出财唔出力，一阵阿首富又话我教班徒弟出嚟冇信仰嘅，应承人哋唔做事，你话点样做咧？啊！你去啦！嗱，我吩咐你哋啊，你哋要定啲我啊！ 啊！咁样啊！ 好啊！乡亲父老，各位师傅，现在咧吓就开始狮子彩金花啦。等我咧就将彩金花嘅规矩啊讲俾各位知道下。嗱，第一咧，每只狮子上台嘅阵时啊，就唔准踩凳同埋搭人上去嘅，就必定咧就要跳上去咁嘅。第二咧吓，边只狮子上去抢到金花先嘅咧吓，就归边只狮子所有嘅。第三，如果抢唔到金花嘅，就唔能夠恃暴力嚟搶人哋支金花嘅，各位知道啦嘛？各位，挺陣彩金花咧嚇，呢度就好危險嘅。睇嘢嘅請各位喊能過嗰邊啦，過嗰邊啦，嚇，過嗰邊。 上得， 多事管得睇嘢。 跟住。家陣咧，第二號嗰兩隻獅咧就未曾到，現在啊，就由第三號嗰兩隻獅嚟到頂上先。咦，師傅，到我哋咯喎！ 嚟啊！ 我哋啊， 嚟嚟嚟嚟嚟嚟，遲先。等我嚟請新武 嚇，你武啊？邊個武師尾啊，師傅？ 我嚟啊！阿明武師尾咧？ 哦，好啊。 你未咧？ 你等一陣睇我哋師傅演嘢啊！ 好多多咧。 咧？ 你解住佢先啦，解住佢先啦，讲住，解下啲。 啊，你啊，你保护 我。你保护得。 喂，阿豆啊，我姐跟住嚟啊嘛。 家庭傷咗個手背，同埋膊頭尖個動脈嘅，你照同人翻去俾劑彈佢啦嚇，同我敷好嘅咧。 王王師傅，我真係對你唔住。 冇所謂。大家都教定啲揾飯食嘅，而且我河南一間分館，將嚟要望你幫忙，你心機做人啦，大把世界佬啊！ 王師傅，從今以後我一定做個好人。 係咯，咁咪好咯。咦，都唔記得蘇啊？阿蘇啊！ 叔咧就登临个拜月堂，而家就 系啦，而家我就辣窿个拜神。 阿老婆姐，妈，俾翻呢个金翻你啊！我认为你拎翻你金花庙雪俾到办事人，叫卡嚟做啲善事，佢仲好过啦。 我代金花粮晒你哋啊，黄师傅。 哎，好啦。